Hello， 大家好， Hello， 欢迎收睇呢集嘅《台湾黑白讲》。呢集依然有我杰拉德、 郑通黎， 另外仲有神秘嘅 Hello， 我系老温。 哇，趁阿老温喺度，今次讲个重要嘅话题咯、香港人最关心嘅，可能喺香港环境日之下特别紧张嗰样嘢，上车啦，吓、即系买楼啦，又或者。唔單止講買樓嘅，住都得嘅， 住屋 住嘅相關嘢啦。 台灣住樓咁，其實咧肯定呢集講唔曬嘅，因為太多嘢講啦。咁我先講下我哋自己先啦。譬如我哋住緊，其實你住緊租啊定買啊？ 租 鄭多人先啦。 我租嘅， 我都係租嘅。 係啊，老温 我買嘅。 老温好多間先啦。 咁我就因為我而家係喺台中定居啦。咁就我就講上次講過話慳錢嘅問題，所以我租嘅。位置呢就是在台中比较边边的，近时应该是属于台中县的。 台中县、 所以他那个地方叫大理，就去到火车站呢，就算不塞车呢都要坐巴士呢，就坐20分钟的。咁所以那里平些少，咁就大约我讲讲他面积就以台湾平来讲，实平实用平呢就20平。咁就建築坪就唔講啦，26坪到啦。咁20坪就大約幾大呢，就係、大約700尺到啦。700尺。 咁其實一坪即係幾多尺呢？ 一坪呢就係、 是。點計㗎係 咪？一坪其實佢係因為俾日本人統治過。咁所以呢一坪呢就係一個標準榻榻米嘅面積。咁呢所以一坪就大約係35.5 平方尺嘅。咁通常你速計法即係話大約心算嘅。都會用35或者36，36咪一平咯。譬如話十平咪36，360平尺咯。咁、例如話35，你咪當佢啊兩平就等於70尺咯。咁、樣就令到你快啲計咯。咁、我度租就大約係，因為嗰個係我租我個朋友個親戚嘅，咁佢就平租俾我，咁就有10,000蚊就包。包括咩管理費啊嗰啲嘢啦，水電自己搞掂啦， 就好平喎，10,000蚊成千， 做 即係2,000幾蚊港紙。 咁嗰度就如果要打開曬窗就先可以開陽啲嘅，即係日頭咁樣就有一住咪算啦。即係嗰陣時點解會一條友租咁大咧？因為有時屋企人過嚟玩咧，可以唔使做住酒店。 有陣時啫喎， 係啊。 咁所以你基本上一个人住晒啦，咁你间屋其实大过我嘅，一个人住咁大，七百尺喎， 唔系冇啊，七百几，越讲越大， 以个人占有嘅面积， 个人占有率。 咁我屋企咧就细好多啦，个人面积计，咁我就住千尺，而家即系咁啊，租就大概15,000台币，咁啊即系港纸4,000蚊啦，4,000蚊住紧千尺啦，咁就因为我一家五口啊嘛。咁所以除翻出去咧，其實細過佢都好多嘅。但係 我嗰度好似新過嚟，我係而家嚟講十年樓， 我嗰度20樓噶啦。咁但係 地段都唔同咧。 咁我就比較市中心啲，咁啊方便啲啦。我嗰頭嘅生活機能都唔錯。咁啊整體嚟講，我個環境唔錯嘅。咁我哋都幫過有唔少喺我個在台香港人嘅群組入面咧，都幫過一啲 group 友咧喺我附近度揾屋嘅揾租，但係都唔易揾嘅。即系我嗰头比较忙啊， 唔易揾翻嚟嗰个嘅 size。 租盘最主要系租盘少啊，一出就俾人租，因为好多人租。附近有工业区，有中科啊。 哦， 咁啊，所以环境唔错嘅。咁就一家咁啊，其实正常都系四房。咁啊，业主搞佢就变咗三房，所以有间房啊得大嘅。咁啊，所以就基本上好舒适咯。即系喺住方面，咁啊，老温系点咧？ 我 好多 而家住緊嘅啦，我而家住緊嗰間啦，就係都算係市中心嚟㗎啦，而家。 哇！你都老中心啦， 都幾唔錯嘅。咁就附近就而家起緊捷運啦，將來應該都即係好快會通車呢兩年啦。 左青龍啦，左青龍右白虎啲格局嚟啊， 都幾唔錯嘅環境。咁就 台中地標價嚟喎， 係啦，睇住曬而家市政府， 市政府咩金錢炮？ 系啦，咁讲返我面积上面呢，我嗰度就差唔多70几平。 嗯，哇。 咁围起上嚟差唔多2,000几尺啦。 系。 2,000几尺。 2,000几尺 细。咁如果係租金嚟计嘅话呢，就大约30,000蚊台币左右。 即係7000多喎、 啊，7000多， 8000都未夠， 係啦， 八千都唔使再住，2000多尺喎，仲係市中心喎， 係係幾舒適， 仲係金錢炮喎，依家方便 方便。 咁啊，咁我最主要就係我哋三房啦，跟住再有一個小廳個大廳咁樣嚇，咁、有個客廳咁樣， 通常 一個飯廳啊。 通常台灣都好興有一個小廳或者卧室咁樣，我屋企就有一個卧室 咁。咁其實都係。佢都係可能係學日本式咁樣嘅，即係有個地方可以即係坐喺榻榻米上面， 又唔係正式嘅餐桌， 係， 但係又喺度聚居下飲杯嘢、 飲茶、睇書啊，睇書都 OK。 不過你嘅和室就用嚟 我哋工作嘅， 工作或者傾下偈。我和室係瞓覺嘅， 哦， 哦， 其實同細路仔瞓覺好好噶， 嗯， 哦 ，B B 有時好細嗰陣咧，我唔怕佢碌落底， 嗯， 因為 嗰個已經係底啦嘛， 榻榻米咁樣高少少就碌落去都。 系啊， 唔使惊，又唔使话围住佢，又唔使咩，即系好放心咯。 咁我屋企个和室咧，就作用而家咧就俾细路哥嚟玩嘢嘅地方， 嗯， 即系好多嗰啲玩具啊，佢俾佢坐喺度玩。 啊，好正啦，你嗰度 自成一个啊， 系系，因为其实好用嘅个和室咧， 系啊，好用。 你如果有啲客人，即系有朋友多嘅话咧嚟住咧，你铺啲垫喺度咧， 即刻买个， 可以瞓佢三四个人都得噶。 系啊，得啊， 系啊，我觉得唔错噶， 我觉得可以住两分两个人 啊。因为如果除咗房可能即系一个大床啊，瞓得两个啊嘛，咁和室就可以有呢个功能咯吓。咁、我个主人房咧就都几大下嘅、 嗯， 即系可以参考下啦。 好正添， 差唔多360尺，净系有主人房， 即系成我厅咁大。 系啦，唔包括厕所，咁系几舒适嘅，同埋唔贵咯。如果系租金嘅嚟讲， 梗系啦，大佬。 不过冇谂过你嗰头30000租到喎。我以為要40000 添。唔係，而家本身台中嘅，我覺得租盤 咁啊，租 唔係好高嘅啫，唔係好高嘅。 咁樣 啊？咦？咁生活機能又好咧，嗰度因為附近有交通巴士站啊，將來又幾方便嘅。咁對面就係啲百貨公司咯。 嗯。 啊，即係新光三院啊嗰啲喺 頭。大百啊嘛。 係。咁啊，相對嚟講係方便的。 機能又好好啦。 係。 不過我有經驗，我過佢嗰度住過客房嘅。 係。 咁當時我啱啱去到，唔知咩事啦，屋企整緊嘢定點啦，去你嗰度借宿幾天咁樣嘅。咁我啲包咧，我手機喺個包度咁擺咗聽，跟住我入房唔知整咩，電話響， 揾唔翻。 唔係揾唔翻啊！喺個房行出嚟好鬼遠水路啊！點行咁耐先至攞到電話？ 使唔使截架車先？ 即係感覺。点好似行咁耐都未行到个电话喺度嘅？ 哇，咁夸张啊你！我住足球场咩？ 乜2000多尺嘅屋企，一头一尾嘅，因为我哋客房去到最尾嘅佢间屋，所以有段真系有段距离嘅感觉系。 所以咧，台湾好兴咧买嗰啲咩扫地机械人。 哦， 哇， 我都有， 系咩？我冇，我自己其实因为太大啊， 地方大佢咪可以即系 扫地咯。 你唔似，如果香港买呢啲应该唔方便， 夹夹咁样 一放低可能即系 跌到啦， 唔喐得噶啦， 净系踩亲。 系 ，OK。 咁台湾系个好处咯，够大咯啲地方。 咁啊，讲起啊，我哋啊，即系讲租啦，咁样就即系啲黑嘅讲租啦。喂，咁其实。阿老温又買過唔少樓啦，買咁啦，我都有個買套房經歷啦。咁、其實大家點睇？香港人最關心嘅，因為一嚟到好多啱啱嚟嘅，第一時間買樓，因為可能有啲童年陰影啊，香港好慘啦，哇，日日係咁升，一嚟到台灣覺得，再唔買，應該遲咗兩年又冇得買咁。咁、其實老温係呢方面專家啦， 又唔係專家，咁我始終喺台灣都住咗20多年，咁就。都有涉略啲即係樓宇買賣啊嗰啲嘅。 咁你點睇嚟緊台灣樓市咧？ 唔係，我認為其實而家如果會即係其實以台灣目前嘅經濟狀況各方面嚟講咧，其實已經升咗好多年㗎啦。即係由10多年前升到而家都幾乎都冇乜點跌過。 嗯。 咁我覺得後邊如果係有再升嘅機會，應該我覺得唔會好大咯，基本上，因為。再加上而家其實台灣嘅景氣又唔係咁好啦， 係啊， 咁、我都唔似香港，香港因為始終佢可能有大陸嘅資金啊，各樣會泵水啊， 嗯、 台灣就反而 香港係佢嗰個特殊嘅造成佢依個結果啫，依個我哋 除咗泵水之外，就泵人咧， 係 好多嘢啊。 咁我覺得要升嘅機率都唔會太大， 嗯、 但係你話過幾年會唔會大跌咧？但我都唔，我認為應該都未至於咯，因為而家講緊成個狀況就係、是、即係大家資金太多，即係流動嘅資金太多，錢太多，即係閒錢又多啦， 加上一息口又唔高，变咗有啲人就算 偏低 啊，买咗楼我放喺度唔租唔卖，我冇都冇所谓嘅，放喺两年都得。 嗯， 即系对佢嚟讲可能冇乜影响，所以佢都唔会咁平咁贱咁卖咯。所以你要真系希望啊，可能将来会唔会大跌？我目前嚟讲睇唔到，即系会大跌嘅机会咯。 咁啊，阿郑汤嚟啊！經濟專家啦，咁你又點睇樓市呢？將來 我自己係冇樓啦，只不過係租盤，租盤咧即係覺得係冇乜點起，即係好似啱啱嚟到睇見租盤都係講緊四五千蚊，仲要係即係當然水電你自己搞掂啦。咁但係坐咗喺度，即係嚟咗台灣七年咧，都仲係睇見嗰啲嗰樓咧，仲係租咧，租係四五千蚊。 即系都好平，即系冇乜点升过。 系啊，你 租金 佢系飙出嚟，你够姜同佢压平到500蚊都可能 OK 嘅。即系你租盘唔上，你嗰、那个你 楼价咁升， 楼价你楼价我冇点乜点睇啦，冇话阿卢斌咁 detail 去睇啦咁样。租即系我只系租盘系咁，咁楼价系升过嘅，即系。可能我哋嗰陣時未嚟得咁細，即係未嚟到啦咁樣。咁你話如果升咧，可能一啲比較偏遠啲，升幅嗰個大啲咯。咁但係你依市中心依啲已經係唔好話去到頂啦，即係個升嗰個幅度係冇咁大。當然你如果話北中南嘅，咁梗係你潛力嘅始終係北邊啦。依啲可能係揾一日再講下嗰啲嗰個地域唔同啦，嗰啲。 因為台北就要揾阿靚仔羅姨再嚟講下啦。 你問我會唔會升定跌？其實我唔係好在行，不過就算係升咧，都係穩步好慢咁升上去。我覺得，跌咧就應該就唔會跌，只係下收一下可能會大啲，應該。 其實如果講一個數字俾大家參考，講租話，我哋讀書嗰陣，我唔知阿老威係比較特別啲嘅，可能你嘅租金就應該冇比較難參考啲啊，因為你幾個人一齊 租一棟樓， 租一棟嘛。咁我自己租套房嘅，都嚟學校附近。咁啊，一個月咧3500蚊台幣，學校附近。 嗯， 當年啊，係講緊27年前、26、27年前嗰啲日子喎。係、今日類似嘅套房咧，都係租5000蚊到嘅啫。 即係冇乜點升喎， 廿幾年即係加咗1500蚊左右。你諗下個幅度，但係樓價升好多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你買樓收租嘅咧，你嘅回報係不斷咁跌嘅。咁至於你話長遠話樓價會升定跌咧，咁其實我自己都有買樓啊，我都有研究過下嘅，咁我都係香港嘅、香港過嚟噶嘛，咁多少少都要留意下啦。通常咧，我在香港長大啦，經歷過兩次嘅所謂差唔多三次啦，但真正嘅大冧市啊，香港啊，第一次我董事嚟啦，當然講緊第一次大冧市係咩咧？64，香港啊講。第二次大冧咧就啱啱就係97、98年嗰個叫金融風暴，加上阿董生嗰啲咩85000嗰堆嘢嘅，咁啊第三次咧大冧咧就沙士啦。咁所以咧頭先所講翻，即係兩位冇睇，即係冇乜點提話嚟緊又睇唔到話大跌，冇人知㗎大跌，你唔會知㗎， 除非突發嘅事件啦、 突然間發生啲事，你譬如。我哋北邊嗰個肥仔突然間肥兩炮去日本咁，跟住可能就大冧市噶啦。呢啲係冇人知嘅。但係我哋嗰啲，所以就冇得講嘅。任何地方都總會有機會大冧嘅。只不過幾時發現嘅發生嘅啫。突然間又嚟擠新嘅沙士，你點知啊？有沙士發現即係出現嘅時候，大家知咩？所以話唔會冧嗰啲人咧，就肯定係呃你嘅。冧就一定，不過冇人知幾時。因為我做咗40多年人，都起碼見過三次冧啊！你話我講唔會冧，睇下第即係我人生嘅第四次幾時出現嘅啫，冧就一定會噶啦。咁但係我撇開呢啲恐怖嘢啦，咁我覺得平穩之中係向下嘅台灣樓市，主要就係因為人口結構問題啊。最近睇新聞有講啊，最新數字啊，我唔記得個咩指數啦，總之報紙都提嘅就係嗰個老人嗰個指數咧係高過 出生老人嘅人口。 咁即係話 增長啊， 人口係下降緊嘅。咁其實台灣係類似日本。 哦， 我睇過篇日本嘅分析文章，講日本嘅樓，香港人覺得有樓就係資產啦，即係因為個環境造成啦。咁我哋唔係講香港啦，所以我唔講呢啲。日本咧 已經開始緊㗎啦，有樓係負累嚟嘅。啲人話：哇，咁搞錯，我層樓100萬就100萬喺度啊嘛，點會負累啊？但係你層樓不斷咁老化，你係不斷要俾錢去維修、 維護佢。 如果有人租，都還好啲，有人幫你叫做分擔下，因為租金收。租唔出咧，你咪企喺度咯。日本而家好多屋咧係租唔出嘅，其實台灣都似嘅。點解台灣租金咁低啫？因為其實好多屋都空置嘅，租唔出嘅。你買幾層樓擺喺度，你諗住收租揾錢啊？ 唔得啦，依度。 哦，你又真係大鑊咯。 佢租務嘅需求唔似香港咁 人口結構唔同， 所以同埋人口係減少緊啊嘛。咁所以未來啊，其實我覺得，除非即係大事就大跌啦，冇人知嘅幾時出現啦。当冇事发生啦，未来廿年都，但系都会稳步下跌嘅，因为人口系减少噶，你啲屋系负累嚟嘅，唔系资产啊。同你讲资产嗰啲咧，就呃紧你嘅啫。 系啊，资产系有分负同正嘅， 负资屋其实屋都系负资产嚟嘅， 系啊，可以系负资产嘅。 佢不断 睇咩情况咯， 系啊，睇咩情况，同埋你系你自己对呢层楼系咩处咩嘅位置。即係如果你好似話，即係如果你我買一層樓，我仲要每次抌啲錢落去咧，嗰個係你負資產。會計上咧可能係你嘅淨資產，但係財務上咧你可以係你要負資產。 嗱、啊，講負資產除咗頭先講嘅維修啦，仲、有啊，問下老温啦，税啦，有屋仲俾好多税添，係 嘛？ 有分咩？同係同香港有咩唔同啊？ 香港應該就類似嗰啲，譬如嗰啲叫做咩差饷啊嗰啲啦，管理费啦，咁台湾都佢有分咧，就系土地 嘅，几耐俾一次？ 土地同埋房屋两个系分开嘅，有一个叫房屋税， 系， 咁啊一个叫做土地增值税， 哦， 吓，咁呢个每年都要嘅，都要俾嘅，咁啊另外一个就系、是管理费啦，每个地方都有啦，除非你系住嗰啲唔系大厦型嘅， 即系透天， 佢可能透天啊或者冇管理员啊嗰啲地方就唔使管理费啦。 如果唔系追垃圾车咧， 系 啦，系啦，嗰啲就要出嚟追垃圾车噶啦，真系。如果唔系嘅话，有啲即系成栋大楼嗰啲集合式嘅嗰啲楼宇就一定有嗰啲叫做香港叫楼管法团啦，呢、个叫做管理委员会啦，吓、咁、就佢即系有嗰啲管理费就包埋啲其他嘢嘅里边维护啊各样啲费用咯，大概系咁咯，啊。咁而家听讲咧，台湾都会。即係呢幾年慢慢會徵收一個叫做房屋好似利交易税定利得税 哦， 即係以前咧就冇呢樣嘢嘅。 啊，咁樣 係咁而家因為佢成咗就係實價登錄啊嘛。咁實價登錄即係意思就係其實香港已經好早都已經有嘅， 香港一直都好公開嘅。 即係你買賣幾多錢就一定公告出嚟俾人知道。 幾多錢成交？ 係咁以前台灣冇嘅，以前就係、是。买卖冇人知嘅，你呢栋楼究竟买咗几钱，嗰栋楼买几钱唔知嘅。咁变咗价钱行情都好乱下嘅有阵时。咁而家咧变咗政府就系会公告出嚟，而家买卖几多钱咁样呢个区域咁样啊，咁你大家有都知道大家系卖几多钱嘅。咁将来咧就系、佢已经好清楚你以前系买几多钱啦，依家卖咗几多钱，中间可能就系会问翻你，呢个就系你嘅今年交易嘅收入喎，要当系你嘅个人 利息 嘅。蚀嘅话，你咪可能提出证明，到时唔系佢好醒嘅，佢识计数嘅。如果蚀嘅话，佢又唔会追你噶啦。咁你当然话唔定都可以申报就系我有 我蚀咗 负数，咁你咪个人嘅收入咪少咗咯。系 佢以收入嗰个嚟计噶嘛？ 收入嚟计嘅，收入嚟计嘅。 蚀钱仲要我俾， 系 蚀钱要问翻佢俾。 唔系咁你变咗收入减少咯。 嗯， 譬如你打工嗰度赚到100万嘅，咁你房屋蚀咗10万，咁你变咗总收入变咗90万。系，咁将来其实呢两年佢慢慢已经酝酿紧噶啦，所以大家都要网友都要注意一下，如果将来买楼买完跟住又卖出去嘅话，如果有赚到钱，可能都会即系牵涉到要俾税交易税， 因为政府话莫财啊嘛， 系 咁会谂办法点样去 cap 水 搵水噶啦， 系咁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噶啦，香港其实晨早系咪都有啲交啲交易税嗰啲？ 香港嘅政策咧系维护有钱人。 所以买楼卖楼赚到钱都唔使俾， 唔系你起码你呢个遗产税系唔使俾嘅， 台湾 要冇遗产税啦。 遗产税系好影响你嗰个地方嘅贫富悬殊嘅其中一个 factor 嚟嘅。 哦， 即系 OK， 唔讲呢啲，讲翻台湾先。 讲楼嘛， 讲楼。 不过台湾而家嘅遗产税都好似变咗10%咯。 嗯， 而家都低咗。 有系应该嘅， 都系要俾嘛。 以前唔系噶，以前40%噶，系啊，好高下噶。吓、 嗯， 遗产税。 嗯。 咁所以亦都系造就咗前几年咧，点解有啲楼价升得比较急啲嘅时候、嗯，就最主要就系、是。嗰陣時係當時佢推出就係遺產税降低，係 啦， 咁吸引咗好多，即係有啲資產已經外移咗嘅話， 就翻嚟 曬翻嚟台灣嚇。咁嗰段時間係有啲咁嘅因素影響嘅嚇。 咁、所以亦都唔似香港咁，可能話好多大陸資金嚟啊，有啲大陸人口嚟啊，咁突然間崩到，突然間升得好緊要啊。咁啊，台灣其實就冇呢啲嗰陣之後咧。啊，仲有除咗你嗰啲回流之外，仲有都系回流嘅，可能喺大陸做生意， 台商啦、 啊，近年唔係咁順利嘅， 台商撤 走啊，或者係 翻翻曬。 我聽到除咗你話唔係咁順利，有啲係話順利， 賺到錢嘅， 但係咧就個仔女冇接，即係冇承接嘅生意，不如 call 咗去賣咗 cash 走。 哦，都有。 總之就一班台商回流， 攞翻錢， 好多錢就擺曬。地产度 系啊， 咁啊搞到楼价局前嗰几年就升得比较急啲咯， 有 嘅 有 系， 但又升到呢两年其实都已经停了 停咗啦，停咗， 已经冇乜点再升。 因为我发现咧，其实嗰一排升完之后咧，其实出边市道上嗰啲楼咧，其实都冇人住嘅，买咗之后啲， 嗯， 即系比较叫做点啊？ 囤地囤屋嗰啲咁啊， 系黑蒙蒙嘅，即系你夜晚一睇就知嘅，嗰栋楼冇人住嘅，尤其是而家台中有啲地方都系嘅。但你一問咧，其實好多人都買咗嘅，即係唔係空置嘅，其實嚇，佢、又唔賣出嚟嘅，但就冇人住嘅，可能就係、是、即係可能早排嗰啲之前嗰啲資產配置啊，啲錢運翻嚟之後就買樓啊，造成嘅原因咯，我覺得。 哦 ，OK、 啊。 再加上地產商咧，政府有咩空地税啊嘛， 哦係 嘛， 鼓勵佢哋， 係咪都起咗先啦？咁喂好多屋咁啊， 空置税 啊。 其实即系比较热闹啲嘅地方咧，就真系好多即系楼就可以好快清晒啦。其实啲比较偏远啲差啲地方咧，其实啲楼卖唔去嘅，你要卖几时卖都得。我识得啲地产商直头咩乌日啊，咁叫我帮佢 sell。乌日你点叫我帮你 sell 啊？大佬， 高铁站隔篱，但系都系 一系高铁站隔篱，但系揸车揸两分钟去嗰啲。其实揸车两分钟嘅行好鬼远噶嘛，再加上咩淡水啊，有啲嗰时其实有啲地产商搵我合作，叫我帮我哋买楼，我话唔好话你即系叫我呃翻我自己人啫，呃翻啲香港嚟买楼。咁但系原来咧我冇做啫，原来好多香港人买咗，唉，早知我做埋一份啦，都赚唔少。 佢会觉得好正噶嘛，住海边， 无敌海景啊， 海景嚟噶，系咪先？ 咁啊，淡水其实喺台湾人嚟讲咧，系一个逃难潮嘅地方，好多人发觉淡水唔掂，一句个搬嘅，或者卖 城嗰边， 就因为卖唔喺红毛城嗰边咯。咁啊，再入啲添啊，咁啊，因为佢卖唔去。咁我哋香港人買囉， 香港人大把錢， 香港人急住買 了，佢了解嘛，佢由於有海景啊， 有地鐵好方便喎、 啊，有學校喎、啊，淡江大學啊。 但係嗰個台灣住得耐，你就知咧，淡水最多人提咩時候呢？天氣報告， 哦，最凍嘅時候， 總係揾佢嚟做指數嚟嘅， 咁樣， 因為嗰邊風都好大嘅， 又大風又凍又濕氣重，哇！啲風濕啊，真係大鑊啊！我呢啲有風濕嘅，踢波踢到只腳都～咁我喺住嗰度真系命都唔长啊！ 系啊， 同埋嗰度冇乜生活机能嘅嘢，又唔方便。 哦、我中意， 因为医院都唔多喎。 目前嗰边都唔系咁热闹。 系啊，所以唔好咁心急，听人哋讲乜乜好啊。就算我啲朋友话，即系新嚟嗰啲香港人又话都睇过咩台中港啊，都系海景楼啊嘛。 嗰啲仲大镬。 咁你住咁耐，你知啦，台中边人会拣嗰啲楼噶？ 風大又食塵嘅嗰度， 污糟邋遢，唔好以為海就肯定嗰啲咁靚嘅海啊！東南部就東邊嗰啲就靚嘅，西邊呢度 東邊一打風就暈咗咁滯。 打風就次次都食正嘅啦， 食正 都慣咗。 台東嗰邊 我都唔怕啊，地震入佢哋先嘅， 地震入佢哋先嘅。 咁啊，我呢啲啊深入再講啦，即係、因為今日我哋講整體嘛，咁譬如我哋樓咧就有排講啦，香港人最中意聽啦，咁、我哋之後譬如揾一日又講台中嘅樓啊，即係好多區噶嘛，每一區又唔同啊。台北就揾阿羅姨又講下，因為羅姨喺台北都有啲 買賣啊咁啊。咁啊，老灣就唔使講啦，咁啊，台中都有買賣啲樓啦。 不過講起台灣啲樓咧，仲有一個有個現象就係、是。其實台灣人啊，幫當地人咧，佢好中意買嗰啲透天嗰啲樓，即係連地啊嗰啲樓。 係咯，點解咧？ 即係同我哋香港嘅認知唔同喎。即係香港人可能中意啲高樓大廈，越高越好，四五十層嘅。 六十層嗰啲 啊。係，但係如果嚟到台灣，佢就真係唔知死啦、一到地震咧，係震得最勁嘅，越高嗰啲嚟。 我住十六樓都大少少，四級都要高緊要啊！ 即係我哋都經過九二一嘅時候嘅當時嘅情況，都知啦。即係啲嘢冧曬，啲牆裂曬，打曬交叉嘅。是好严重的是好严重的。所以台湾即是普遍一般台湾的人多数好喜欢买就是买透天。 嗯。 是啦连地连上面的。咁因为一般来讲他会觉得有土地呢才觉得有感觉是有財富。 真的资产啦。 真的资产。搬不动 的。那是咁地就真的是资产来 的。是。咁不过慢慢呢几年呢有啲譬如即是比较新潮啲嘅家庭啊，即系年轻啲嗰啲咧，慢慢都会中意搬上啲高楼噶啦。 系 啊，又唔同嘅。咁喺台湾而家即系都好似同香港一样，即系楼层越高，咁啊价钱都越贵嘅。 系 吓，咁啊 睇到靓远啲嘅。 系新嘅楼啊，好多都会咁样嘅啊。所以、這個、 台湾楼唔系好逼咧，你住得高真系可以。 系啊，真系唔系好逼。 系啊，唔会睇楼景嘅，好少睇楼景， 吹对窗 好舒服嘅。系啊，呢个可以。俾網友大家參考 啊！咁同埋講起呢樣嘢咧，我都諗翻幾年前，我啲香港朋友咧，即係香港啲炒樓專家，就揾我啲台灣朋友諗住去香港買樓啊咁啊！嗰啲台灣朋友聽完之後咧，冇一個有興趣， 因為又細， 細一個問題， 塊地又唔係 最大鑊就係原來買咗唔係你嘅，係 啊， 使用權啊啫，得冇人知道 五十年 之後仲係唔係你嘅，冇人知。咁但係台灣買樓係永久㗎嘛，基本上永久啦，除非有啲咩刀根啊 政治上 嗰 啲問題。 咁嗰啲偶然先出現啫，基本上你買一笪地永遠都係你㗎啦。 刀根佢都賠俾你 㗎， 係政府同你買啫嘛。 香港咧，竟然即係原來即係佢哋會覺得買香港樓唔實際咯。 哦， 哇，使用權㗎啫，我點知突然間有咩嘢你唔認咁，我咪企喺度。咁台灣買樓永遠都係你㗎嘛。其实买大厦都有噶，你个大厦嗰笪地入边有一格仔，其实系你嘅，只不过咁细细格，你冇用解啊嘛。所以点解啲人买 透 天，即系一座嗰啲 几大嘅地就属于你噶啦， 嗰忽就系你噶啦。咁就算你间屋即系住满卅年，咁中意拆咗再起都得，因为嗰个你噶嘛。 不过讲人讲，即系我话台湾人好中意买啲透天啊、连地嗰啲，我反而唔中意嗰啲嘅，因为其实我觉得。住一樓咧，唔係咁好。 好奇怪，佢啲間隔差唔多，就係入去。 唔係，係啊，第一 中間，跟住個位嗰、那個塊地中間行上去就左右， 係 左右， 唔 係全部都係咁嘅感覺。 唔一定嘅，有好多種方式嘅。但我最 你自己設計間咯。 最唔係咁中意咧，就係因為佢一樓咧，其實第一 停車 比較潮濕啲嘅。 啊，要補充句先，一樓即係我哋香港人嘅ground floor 啊 ，ground floor 係。即係地面嗰層啦， 即係地面嗰層叫一樓。 咁第一就係即係比較濕啲嘅，濕氣比較重啲嘅。再加上就係即係蛇蟲鼠蟻啊，成日嚟啊，或者點樣好多嘅呢啲嘢清 唔掂 㗎 啦，嗰啲要。 係啊，同埋透天咧又有幾層嘅，有陣時咧你坐喺樓下即係一樓個廳，但係樓上咧有啲聲或者乜嘢，你又要可能就要上供啊，咩 事 啊睇下，好煩嘅。同埋有陣時啲防盜方面都唔係咁 好 嘅，係啊，有陣時好多其實好多嗰啲罪案啊，嗰啲偷盜竊啊。喺樓上落嚟嘅，即係隔離天台過嚟你邊天台啊咁樣嘅，所以我唔係咁中意住呢啲就咁咯。 哦，咁啊， 不過所以另外講啊，最近香港嚟到啊，先買樓啊，咁其實我哋都係建議就唔好咁急住 做樓先， 慢慢睇，因為間屋你都唔知道究竟係點樣嘅狀況， 同埋嗰一區嘅環境係點樣， 鄰居啊咁啊，呢樣嘢我哋都，我以前都有啲經驗啊，我住過15樓嘅，樓上係有。半夜三更成日啲僆仔真係走去嘅，半夜三更，但樓上間屋係冇人嘅， 即係吉屋嚟嘅， 係啊冇人住，咁就因為咁咧，我又膽粗粗啊搬， 好靈異喎呢啲， 搬埋上樓上住，我直頭住嗰個單位嘅，咁啊住落咧真係有啲嘢嘅，但係佢應該係友善嗰只，咁今日我哋唔係講嗰啲咩怪談啦，咁但係都幾順利嘅住嗰間屋。不過咁我好彩著順利啫，如果唔順利嘅，你買咗咁就點咧？原來多個人陪你嘅， 唔係多個人就唔緊要，都唔係人咁就麻煩。 人仲得人驚喎，其實。即係呢啲嘢其實之後我哋再分享啦。譬如買樓要注意啲咩啊？冇話買樓啊，租樓要注意啲咩啊？即係之類嘅，其實我有排講嘅，可以分幾集。 或者網友如果想知道啲乜嘢關於買樓嘅，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下一集再講。 我哋想 又落我哋網址啦，係嘛？加我哋在台香港人啦。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咁啊，下一節又講下得意嘢啦，輕鬆嘢啦，好， 拜拜， 拜拜。